微信公众号“碧蓝北京”，大写的“碧”，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质量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几条职场资讯。全球专业招聘集团汉纳士发布了2018年亚洲薪酬指南，调查针对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以及日本、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3000多位雇主，涉及600万名员工和1200多个职位。尽管有63%的中国大陆企业预计在2018年开展更多的商业活动，也有49%的中国大陆企业看好2018年的经济发展，但是只有45%的中国大陆企业希望在2018年招聘更多的员工。不过呢，有51%的中国大陆雇主计划涨薪6%以上，比亚洲的整体水平要高出24%，这让中国大陆成为亚太地区涨薪幅度最大的地区。另外有35%的中国大陆雇主计划通过涨薪3%到6%来留住人才，但是有85%的中国大陆员工期待涨薪6%以上。其中希望涨薪幅度达到10%以上的员工高达55%。不过呢，在亚太地区涨薪幅度最小的是日本，幅度为0%到3%。中国香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涨薪幅度集中在3%到6%。最近北京冬奥组委人员招聘的面试工作已经展开，我们来听一段央视的新闻报道。 本次招聘计划招收16个岗位，共20人，面向全国高校的应届硕士毕业生，专业包括财务、新闻、通信工程等，共吸引了1500多人报名。经过资格审核和笔试，104人获得了面试资格。早晨9点半，考生通过抽签决定面试顺序，同时冬奥组委人力资源部的工作人员也在对考官们进行考前培训。 考官有5人组成，我们的主考官呢是由我们冬奥组委各部的部长来担任的，因为每个部长都有非常好的这个专业素养，同时呢他们未来也是选人用人的主要的领导。还有呢我们的人力考官以及呢相关的专业考官、外语考官，因为冬奥组委整体的工作呢对于语言的要求比较高，所有岗位都需要具备能够用外语作为工作语言的这样一个要求。 本次招聘竞争最激烈的是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对外交流的岗位，共有200多人参加了笔试，最终6人脱颖而出进入面试争夺这个空缺。来自北京大学的刘晨是第一位进行面试的考生。 报考这个岗位主要就是觉得能用我所学，尽我所能，服务所爱，能够参与到国家的这种历史性的大型的赛事活动中，对自己是一个提升，而且我觉得也是自己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对， 本次招聘面向全国高校，也有考生专程从外地赶来参加考试。 首先我是一个河北人，然后这次盛会就在家门口，所以我也是希望能够发挥我自己的专业优势，投报的物资管理岗位能够在这次盛会当中来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当天北京冬奥组委还举行了人才储备库人员的面试， 11名参加过首次社会招聘的人员再次为北京冬奥组委的岗位展开角逐。本次招聘的拟录用名单将于2月初公布。 近日，某社交平台联合某互联网公司发布了2017年度职场热搜话题大盘点，其中加班成为职场热词黑榜的最热话题。这个盘点显示，有近40%的职场人士每周要加班3到4次，55%的受访者表示每周加班2到3个小时，更有25%的职场人表示每天都要加班。随着劳动者法律意识的增强和用工制度的逐步规范，一些公司想方设法让劳动者加班的办法也随之升级，有些公司还借提供福利的心理战术利诱员工自愿加班。比如有网友说，下午5点半下班，但6点半有公司班车，你坐不坐？8点钟有东来顺的工作餐，一耳朵管饱有水果，要不要再加班1个多小时呢？晚上10点钟之后打车回家可以报销，那还差这1个多小时吗？所以不知不觉间就已经把大量的业余时间贡献给了公司。我们再来看一条北京的消息，通州区实行城乡统一的就业失业管理制度。从今年起，通州区农村劳动力可以享受城镇灵活自谋职业就业补贴。去年，通州区通过政府购买人力资源服务的方式，与专业的机构签订就业困难人员帮扶协议，为辖区就业困难的人员提供1对1的精准推荐岗位、入职后3个月跟踪回访等专业的服务。目前已经联合开展追踪服务3696次，对其中的407人开展定向帮扶。通州区向辖区企业发放岗位补贴、社会保险补贴和稳定就业岗位补贴达到2599.38万元。去年通州区全年新增就业2.08万人，城乡登记失业率控制在2.5%。好，以上就是今天职场帮帮团的资讯部分，欢迎你继续收听。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接下来我们来说说销售提成的事儿。很多人都关心自己的业绩，可是有的人销售提成拿到了，但有些人却竹篮打水一场空，为什么呢？归根结底啊，得分情况而论。接下来我们请北京京杭律师事务所的刘伟律师来分析两个案例。张某是在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工作，那房地产中介公司在北京很多很多，是不是？最近我们也都知道房地产的这个销售啊，跟前几年比数据啊是出现了一些下跌的。那么他是2017年1月到这家房地产中介公司工作，他和公司啊签订了为期1年的劳动合同，合同约定他是这家公司某一个区域唯一的销售员，每月的工资呢按照底薪2000块钱加提成发放，提成呢按所在区域月销售额的1%计算。那么2017年的2月到3月他以房产中介公司的名义签了2份在他这个负责区域的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的金额为160万。2017年3月28号他因为个人原因向房地产公司提出了辞职，也就是说劳动合同还没有到期他就提出了辞职，没干多久就干了2个多月。但是这2个多月他业绩还可以啊，160万的这个合同签了。那么2017年的5月呢，他向房地产中介公司啊去要这个销售提成，结果对方没给，于是他就申请劳动仲裁，要求支付他2月份到3月份的提成16000块钱。那么这个中介公司说啊，销售提成不属于劳动报酬啊，不是你的工资，销售提成是按照销售提成的比例基数还有销售任务完成情况和最终提成比例来计算的。